心里第一步天。每个人心里一步一步天，每个人心里一颗一颗梦，一颗爱呀一颗种子，是我心里第一步天。用它来种什么？用它来种什么？种桃种李种春风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218-3。 蝙蝠在线，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，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蝙蝠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汇卡金额投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蝙蝠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你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陈伯清啊，对于刘瑞奇的到来，真好像旱苗遇上了春雨。陈伯清啊，乐得眼睫毛都开花了。别看30多岁的人，现在童心唤起来了，又蹦又跳啊，不知怎么高兴好了。尤其听刘瑞奇说他的产品合格，他更加高兴，把头面人物都请来，把会计也找来，准备要大排宴宴款待贵宾。刘瑞奇是坚决制止，别，现在咱不忙于大吃大喝呀，吃口便饭就可以了。如果将来咱们成功了，咱们好好吃好好喝，是一醉方休，现在千万不要这样。哎呀，陈伯清一看刘瑞奇出于至诚，那就不上饭店了，就这么办吧，就在食堂准备了一桌，当然也比较丰盛，大家作陪。刘瑞奇啊，就把这餐桌变成了会议桌，是边吃边谈，吃的什么东西都变不出五味了，主要是谈事儿，他有心事。刘瑞奇这个人最好最大的优点就是坦诚，把自己遇上的困难也和盘托出。刘瑞奇说什么呢？说我何必舍近求远呢？那上海的绒线厂多如繁星，都是大厂子，我们商店遇上了困难，我去求助他们能不能帮我们的忙，结果遭到拒绝，我把嘴里都磨出泡来了，他们也不为所动。我没有办法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，因此才来到无锡，咱们二人才见着面。现在我看你这绒线这么好，这事儿咱就算定下了，咱俩是合作单位，互利双赢。对对，刘总你说咱们怎么个合作法？刘瑞奇说，据我的估算呢，你要进口50吨好羊毛，一定要好啊，你估算一下50吨好羊毛能出多少好成品？会计888一算，37.5吨。哦，成本价多钱？啪啪啪一算，1吨成本6万。那卖出去的价钱呢？那就看咱两家商量了，最好是7.2万一吨， 一吨挣12000元，那么37吨半，你再乘一乘，一共多钱？啪啪啪一乘，45万。好，假如咱们成功了，挣了45万，咱两家是21天做5，1家22万5，你看怎么样？陈伯清一听啊，都值了。真的，会计，你没算错吧？这计算器算盘都在这摆着，一点不错，一年能挣22万5，一点没错。我的个妈哟，我干了这些年了，最好的时候一年算下来不超过3万块钱呢，这挣20多万超出去7-8倍呀，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。刘总啊，这事儿能成功吗？你放心，你生产保证质量，我推销，哎，肯定能成功。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是副厂长老王在旁边说话了，我提个建议，刘总啊，您别飘离啊。思凭文书观平印，光空嘴白话这玩意儿差点，是不是？咱订立个协议呀、啊？陈伯清也说，哎，是啊，刘总，你看是不是咱们写个书面材料？哈哈哈哈！刘瑞奇一笑，我看不必了，咱们就是君子协定，一锤定音。你不要忘了，大丈夫生在天地间，以信为本。咱们做商人的诚信是最主要的，合同定不定是小事一段呢、啊、就是定了，双方不遵守也是废纸一张。我看咱们就是君子协定，大家可以见证，就这么拍板的。行，说得痛快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们就听您的了，咱这合作从现在就开始生效了，大家说好吗？好、啊、在座的人一起鼓掌拍了板了。刘瑞奇这才起身回到上海，他走了，陈伯清可不闲着了。陈伯清一想，这50吨纯羊毛得多少钱呢？哪来的钱呢？上银行去贷款，那银行是干嘛的？他得挣利息呀、啊。跑银行费了不少的劲，终于贷了200万元呢。那个时候20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啊，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更新一些设备，需要的东西改进，招收几名技术员工，哎，就开始生产。把这50吨纯羊毛，澳大利亚的好毛，变成绒毛线，呼隆隆，呼隆隆，呼隆隆，这事儿就办起来了。全村的人都知道这事儿了，能行，能行。哎呀，听说来了个大老板呐、啊，是上海著名的商人，叫刘瑞奇。听说这个人了不起，是吗？哎呀，这回好了，这回好了。都盼着厂子兴旺啊，1000多人的心全扑到厂子上了。那陈伯清啊，自然比别人更积极了，连家都不回了，以厂为家，在这儿监工，干什么呢？刘瑞奇一再叮咛，质量是保证啊，这是命根子，一定不能出现质量问题呀、啊。所以他在这严格把关，他在这忙着，刘瑞奇也没闲着，回去了，到了恒源祥跟员工们一说，员工们自然也高兴啊。过去受欺负啊，受厂子欺负，给你啥货你得买啥货，你提的意见和要求人家根本就不理，因此买卖不景气，有顾客也走了。这回行了，有了厂子合作单位了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 人们也非常高兴。书说简短，日月如梭，到了第二年的二月份，第一批50吨生产的成品纷纷运到恒源祥。刘瑞奇领着人呢，好像接媳妇儿差不多少，在门口挂上爆竹，挂上红灯，放彩花，敲锣打鼓的祝贺。店员们高高兴兴把新货搬进来，上的是崭新的恒源祥商标，摆在最醒目的地方，哎，就准备挣大钱。您说这事儿怪也不怪吧？嗯，自从摆上新货那天起就不开张，没人买，有很多人来了以后看一眼转身就走，哎，连新品瞅都不瞅。刘瑞奇纳闷儿啊，我犯什么毛病了？其实当时啊，上海人比较挑剔，买什么东西不管多少，又计较又挑剔，哎，贵不怕，得买最好的，像这绒线，英国蜜蜂牌的，德国仙鹤牌的，还有中国最著名的美女牌的，都是上海人青睐的名牌，对恒源祥是有认识也有印象，心里头总觉着恒源祥的产品不如那些名牌，所以是百般的挑剔。刘瑞奇能说吧，手下的伙计能讲吧，满嘴都白话出泡来了，人家也不买，这货弄了个大滞销。一直到六月份呢，好不容易才卖出13吨去，距原来计划相距甚远呢。刘瑞奇也上了火了，鼻子眼儿也肿了，满嘴都是大燎泡，晚上更睡不着觉了，员工们也着急上火。再说陈伯清那面更受不了了，贷款200万呢，更新设备，又进口羊毛，又这么样的生产，结果一打听上海的情况不妙，才卖了13吨，哎呦，我的哪辈子能卖完呢？这不要了命了吗？怎么向乡亲们交代呀？哎，陈伯清啊，一头就病倒了，发高烧啊。大夫给扎针，给打点滴，哎呀，慢慢慢慢的缓醒过来了，左思右想没有出入啊，他心里说话，到底犯病犯到什么上了，是质量不过关呢，还是刘瑞奇吹牛皮呀？将来我怎么收场啊？我呀，我对不起乡亲们呢。咱说句笑话啊，有时候这陈伯清在村里头溜达，就发现了一眼古井，这井据说啊，清乾隆年间就有这井，这井现在还使用着，有时候他望着那个井就发呆呀，心说话，真要赔了，银行的钱还不起，我对不住乡亲们，这井就是我的归宿，我没脸见人了，我没法向乡亲们交代，都到这个程度了。再翻回来说刘瑞奇，刘瑞奇是能人呢，从来没碰过南墙啊，你说这回怎么搞的？刘瑞奇没闲着，使出浑身的解数啊，搞促销，做宣传，全力以赴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到了本年的九月份，邪门了，突然是顾客盈门，简直这新产品供不应求，都来买了，就好像邪门劲儿吹的差不多少，倒霉劲儿过去了，哎呀， 原来的产品供不应求了，怎么办？就告诉藕糖厂赶紧生产，这块儿畅销了，那块儿赶紧就够羊毛，赶紧加班生产，当年一下就卖出去75吨呢，比原计划多出去25吨，第二年便激增到750吨。各位啊，一年间这销量整整增加了10倍啊，神奇的刘瑞奇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历史。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短短数年间，这恒源祥它的销量盖过了沪上不少中外名牌。阳光总在风雨后啊，恒源祥绒线店跟藕糖绒线厂初次合作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厂商联盟的新模式。过去啊，是厂里生产什么，商店就得销售什么，与市场严重的脱节。现在正好反过来了，由商店呢根据市场需要安排厂家生产市销对路的产品，商店始终是站在市场的最前沿，对市场的变化最敏感，根据需求及时调整，与市场进行无缝对接，且在第一时间推陈出新。在大上海，经过刘瑞奇一系列的品牌运作，恒源祥是逐渐的由小到大，由弱变强，不仅在大上海站稳了脚跟，而且很快跻身中外绒线是名牌之列。绝佳的品质质量，有效的促销，使恒源祥是名声大振呐，市场份额不断增加，乃至突破了淡季的界限，全年都是热销，本府吹捧，外地羡慕，各方的客户是纷至沓来呀。恒源祥就好像一块巨大的磁石，吸引着大批客商，这个要代理加工，那个要代销商品，恒源祥绒线由过去冷馒头一下子变成了香饽饽。恒源祥商店是人满为患，您再看恒源祥门前是车水马龙，恒源祥全体员工忙活的是热火朝天嘛。这样忙活不说，在无锡藕糖绒线厂也同样忙的是不亦乐乎，原先只上白班，后来增加到2班，再后来增加到3班，连轴转，再后来没有星期天，没有节假日，拼命的加班加点，仍赶不上上货的速度啊！机器是一买再买，厂房是一再扩建，产量是一增再增。咱这么说吧，从1991年到1993年，短短的3年间，绒线产量由第一年的75吨爆炸性的激增到1800吨，吓人不？3年增长了24倍啊，藕糖绒线厂变成了聚宝盆，变成了摇钱树，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的流到陈伯清的口袋里，流到村民的腰包里，甚至几个会计数钱的数的手都抽筋了，日以继夜的数钱仍赶不上赚钱的速度，直接买了点钞机，这才把会计彻底的给解放出来。您说得挣多少钱呢？曾经穷困潦倒的景亭村一下子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，过去是有女不嫁景亭村， 如今是美女靓妹找上门，哎呀，这真是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，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。陈伯清的钱袋子鼓了，腰杆子硬了，又扩旧厂又建新厂。他这万分感慨地说：“哎呀，是恒源祥让我发了洋财呀、啊，是刘瑞奇救了我们藕塘绒线厂啊。”因此，他这一夜暴富的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四面八方。那耳目多灵通啊，有很多的乡镇企业呀、啊，一看景平村他的家了，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发的？那陈伯清啊，有眼光啊，跟刘瑞奇合作了，因现在厂商联盟了，是吗？那咱也别闲着，咱也到上海去一趟，到恒源祥找找刘总。所以有不少的大小老板纷纷投奔到刘瑞奇的旗下，要求入伙。刘瑞奇啊，对这些热诚的朝圣者非常欢迎啊。但是刘瑞奇本着一条优胜劣汰，哎，必须具备恒源祥绒线的生产条件，比如设备要达标，工人要有专业技能，产品要有严格的检测程度和标准，等等等等等。对于那些风雨同舟、患难与共的合作伙伴，刘瑞奇称之为朋友，待之如兄弟。那么，对于初来乍到的合作伙伴，刘瑞奇一律以礼相待，同时也在听其言、观其行啊。而对于那些背信弃义者，是坚决的清除，毫不留情。在圈子内至今还流传着一则刘瑞奇挥泪斩马谡的故事。那位说，怎么叫挥泪斩马谡呢？其实这词儿啊，是从三国演义当中借鉴过来的，但这事情啊有些相仿。且说江阴有那么一个厂长，名姓咱不说了啊。有这么一天，他亲自坐车来到上海恒源祥，拜会了刘瑞奇，见面就说：“刘总啊，哎呀，见着您我太高兴了，我渴望跟你们恒源祥合作，我也成为你们加盟组织的一员，您看怎么样？”刘瑞奇有个理念，人多势众好办事儿。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，比如说人少了吃饭成本最高，费时又费料，如果是一个人吃饭不划算，如果三个人吃饭又来了一个人，顶多加一双筷子，哎，那成本就降下来了。故而他不怕别人赚钱，他常说加盟者赚的比我多，我才开心，我才高兴。恒源祥的口号就是共发洋财，只要条件达标了，恒源祥便会满足其愿望。由于看见那个厂长十分的诚恳，在他的邀请下，刘瑞奇跟着他到了江阴厂去视察。哎，到厂房一看呀，出乎意料之外啊，比那藕塘厂那强得多，机器性能也好，厂房也宽大，要跟这样的厂的联合，将来前途无量啊。因此刘瑞奇非常高兴，两个人达成了协议。但是刘瑞奇一再强调，咱们商人一定讲信誉，这是第一位的，另外出品的东西一定要保证质量。还有一条，加盟之后就要按章办事，不得逾规违约，自行其事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那厂长一听，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，信誓旦旦：“您放心吧，刘总，我一定照办。”应该这么说， 双方起初的合作呀还是比较愉快的，一切按章办事。刘瑞奇根据市场需要精心设计了一个一两小包装的叫腰封，设计的图案是绿草白云的背景下出现了六只雪白可爱的小羊，它们或者是吃草，或者奔跑，或者嬉戏，一个个憨态可掬呀，啊，栩栩如生，惹人怜爱。套在五色缤纷的绒线上，相映成辉，一经推向市场，变成了抢手货了，啊，那真可以说是产销两旺，形势大好。信心的刘瑞奇呀，有时候也到厂子去看一看，经过几次检查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，慢慢的他这心就放下来了。真没想到，几个月之后，突然有人举报，在市场上出现了此款绒线的假冒产品。刘瑞奇是闻言大惊啊，怎么会呢？他不敢怠慢呢，经过一番明察暗访，证实确有此事，赶紧派人买了赝品与真品进行了比对。乍一看呢，看不出毛病来，你仔细一看，优劣马上就分出来了。哎，那个买主他看不出来，但是作为刘瑞奇火眼金睛，一瞅就看出毛病来了。头一个说设计原来是六只小羊，现在明显的一查一二三四五少了一只，再看商标模糊不清，跟原来那个大不相同，再用手一揉这线有点扎手粗糙，原料加工低劣呀，岂能与正品相比呀。刘瑞奇呀，费尽心血打造的当家品牌遭人暗算，刘瑞奇的愤怒是可想而知啊！心说话，这谁干的？怎么那么缺德呀？哎，简直是可忍，是孰不可忍？这正是人无诚信立事难，以信为耻辨忠奸。为人处事莫欺诈，一帆风顺保平安。 暗自反省，终于 伤害。 羊牌的绒线出来假的了，假冒伪劣商品，这玩意儿是深恶痛绝呀，老百姓都恨。您看这个假东西吧，冲刺市场，哎，谁不烦呢？花好钱买坏货，年年喊打假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假东西跟那老鼠有的一拼，年年灭鼠，越灭越多，年年打假，这假也打不掉。您说这根儿在哪儿？什么原因？这玩意儿咱也说不清啊。不过这个事儿呢，跟本书有关，咱们说上几句。咱说刘瑞奇，知道这事儿之后，怒不可遏呀。刘瑞奇心说，我一定抓住这个造假的人，查出幕后的黑手，这事儿能完吗？一定要追查到底。使他做梦都没想到，造假的人非是旁人，正是他以为是自个儿的好哥们儿、亲弟兄的那个江阴厂的厂长。那厂长曾经发过誓啊，我一定按规章办事，说的是信誓旦旦，结果是他造假。刘瑞奇那火腾一下撞到脑门子上，心里说话，这人真不可交啊，人品极差呀，这就叫说人话不办人事啊，吃人饭不拉人屎啊。嗯，大伙知道这事儿以后一致公讨啊，恒源祥那么些朋友呢，刘瑞奇那么些哥们呢，大伙就说对他不能心慈面软，一定严厉惩罚，一定的。有人就说把他开除，我们联盟怎么能要这种败类呢？但是刘瑞奇这个人有个最大的长处，这个人呢很重感情的一个人，当初怎么好来的，哎，怎么称兄论弟来的，那好不容易啊，如果就为这一件事儿就一杠子砸死，有点于心不忍呐，但是又不能不问，所以刘瑞奇亲自到了江阴这个厂见了厂长，苦口婆心地劝他。你说你挺大人，什么事儿不明白？这一劝他，此人是哑口无言，低着个脑袋，是是是，您说的对，我错了，是是是是，我不应该这么做，是是是是。刘瑞奇说，你何苦啊，现在日进斗金呢，你什么都不缺了，要这么做呀不行啊，哎，干脆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呀！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。偶然犯一回错误，情有可原，下不为例啊！是是，刘总，你放心，肯定以后没有这事儿了，没这事儿，肯定肯定肯定。又下了保证了，刘瑞奇回到上海，哎。没过几天，这假东西又冒出来了，假牌恒源祥的绒线冲刺市场比原来还多得多，这不出现了李鬼了吗？刘瑞奇一查还是那个厂长，你说这位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哎，我是虚心接受，坚决不改， 在利益的驱使下呀，他仗着这个产品好销售，把刘瑞奇的苦口良言当作了耳边风，于是旧病复发，又干起了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即便如此，刘瑞奇呀，还是难下绝情啊，希望他悬崖勒马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，知错必改，善莫大焉呐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想把事情给做绝了。哎，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有过合作呀。刘瑞奇是非常珍惜与每一个合作者的友谊，但是这玩意儿他不好使。你想从泥潭里把他给拉出来，他被利益驱动，听不进去呀。嗯，所以到了最后，刘瑞奇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当众宣布把他开除。这就是咱说的挥泪斩马谡。那位厂长一开始还不在乎呢，嘿，怕啥？离开你地球不转了，离开你恒源祥我就挣不着钱了啊！有一段时间他依然大造冒牌产品，您说这小子胆子有多大？就为了挣钱，连亲爹恨不能都不认得了。到后来怎么样了呢？造假是违法的，被有关部门给查处了，给查封了，把他的不义之财给没收了。这一下不要紧，这回傻眼了。这厂长是痛下决心，是追悔莫及呀，拍胸脯子，啪啪啪，我对不起刘瑞奇，我对不起恒源祥啊，我对不起这两撇这个人字儿，我哎呀呀！刘瑞奇，另外还有个朋友叫毛二度，也开的是荣现场，所以刘瑞奇决定把商标权转给毛二度的厂子。您说邪门吧？打毛二度冠上恒源祥的名字之后，是财源滚滚，富甲一方啊！十几年间，变成了闻名苏南大地的亿万富翁。说着玩呢，亿万富翁那叫钱呐。那怎么挣那么多钱？咱们现在暂时不说，以后呢听我慢慢道来。现在咱还说现在的事儿。说什么呢？在恒源祥创业之初的合作伙伴当中，有四个不同寻常的人物，被圈内戏称为四大天王。有关人士解释说呀，为什么叫四大天王呢？第一，曾大手笔出资救主。到了后文书啊，就是在刘瑞奇收购恒源祥的关键时刻，这四个人在数日内就筹资6000多万解决了刘瑞奇的燃眉之急，这是一个大。二呢，是此四人现在厂子规模大，个人资产大，都发了大财，都成了亿万富翁，都成了大款呐。第三呢，这四个人追随恒源祥在风雨牧羊路上是一路走来呀，与恒源祥一起由小到大，由弱到强，成了当地乡镇企业的一面大旗呀！这几个人我全见过。刘瑞奇确实拿他们当生死的把兄弟，情同手足，这个关系远远超越了一般合作伙伴的关系。为了视察世界各地的羊毛企业，这刘瑞奇啊，曾经带领着他们周游列国，坐飞机到各国去考察。哎，他带这些人去，有人说了，可能这厂子有钱呐，老板带着他们花钱，老板不就省钱了吗？错，刘瑞奇就是这时候，不管带谁出国，带着下属多少人，都是刘瑞奇买单。 从上飞机到所有的花销，欧元也好，美元也好，全是刘瑞奇一个人掏。他绝不能干那种占便宜的事儿，所以人人背后才竖起大拇指啊，说刘瑞奇有宋江之才。怎么说起这话来？宋江海纳百川，胸宽似海，所以能容纳起一百单八将，把事业干得红红火火。相反的，那王伦心胸狭窄，不能容物，才引来火拼王伦。那小心眼的人干不了大事业呀。所以说，这四个人跟刘瑞奇的交情是非同一般，在关键的时刻都出手相帮。像这样的合作伙伴上哪儿找去啊？前文书咱说了，凡是一个成功者，手下都得有左膀右臂，得有四梁八柱，得有过命的朋友，众人捧柴火焰高，离开这个将一事无成。正是这四个人帮助了刘瑞奇，才有刘瑞奇的今天。正是刘瑞奇提携了这四个人，这四个人才把事业干得轰轰烈烈，才发了大财。刘瑞奇的做法是放水养鱼，绝不杀鸡取卵，这是恒源祥品牌营销的重要策略，也是恒源祥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。他们今天呢之所以大，都是由昔日之小发展起来的，是在加盟恒源祥之后发展壮大的。搬开经济贡献不谈呐，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在与恒源祥长期合作的磨练中，逐渐形成了恒源祥与所有加盟企业的全新合作模式。这话听来有点绕嘴，其实啊很容易理解。上回书咱们介绍过，天王之中那个陈伯清是头一个，四大天王之首。那么还有其他合作伙伴呢，都是怎么合作的呢？今儿个咱们挨个跟您说说。除了陈伯清之外，第二个天王啊姓秦，叫秦发行。咱就说说秦发行的故事。这秦发行啊，发行啥呀？有的人以为是邮政系统的，其实跟邮政系统一点关系没有。他呀过去当过兵，在军队里摸爬滚打多少年呢？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，在部队里过了几年之后，回到长江边上的张家港市，脱下军装换上工装，成了张家港市毛纺厂的一个员工。但这秦发行啊，天生的是个当领导的料，很会总结归纳。他说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，一个是部队的连长，因为连长对我的严格要求，使自己在革命大熔炉里是百炼成钢，学会了做人的道理。二是毛纺厂的厂长，他们家乡的人委以重任呐，使自己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学会了企业管理。最主要的一个人就是恒源祥的老总刘瑞奇。刘瑞奇对他是身传言教啊，使自己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破浪前进，掌握了生财之道啊。俗话说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他不是好士兵。这秦发行与刘瑞奇一个样，也是一个不肯久居人下的人呢。在毛纺厂，尽管他的地位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，也深受厂长的知遇之恩，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自当债主，自立门户，办了个叫做环城绒线厂的企业。不为别的，就是要 创造一个自己有自己工厂的梦。那玩意儿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呐。自个儿要独当一面，要自力更生，处处得操心呐。首先筹钱，购置了几台专用设备，哎，招收了几十号工人，哎，这生意呢就风风火火的开张了。因为他过去也有经验呢，哎，但是没有自己的品牌，没有自己的销售网络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傍大款。啥叫傍大款呢？替上海一家大厂生产贴牌绒线，人家吃肉我喝汤，从中啊捞点小差价，赚点碎银子。虽说油水不大，但是保吃保穿还绰绰有余。秦发行这个人呢，志向远大，对这点收入他不甘心，但是想破了脑子也没有别的道道，怎么办呢？怎么能把这厂子扩大呢？哎呀，现在太小了，收入也太少了。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，嘿，没想到风云突变，上到红头文件下来了，企业要大整顿，关停并转，沪上的大厂纷纷与乡镇的小厂划清界限，脱了钩了，断绝了往来。原来傍那大款也不要他了，好日子是一去不返呐。他开这厂子名叫环城绒线厂，这厂子一下变成了丢弃的婴儿，断了财路了，没了市场了。秦发行一下子变成了秦发愁，整天是吃不下喝不下呀。更要命的是啥呀？这库里积压着全年的产品100多吨无牌的绒线，全厂的身家性命都压在里头了。过去的香饽饽转瞬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，留也留不得，扔也扔不得呀。他就想啊，这市场在哪儿呢？出路在哪儿呢？当务之急要尽快把这些产品呢销出去，否则真得倾家荡产了。现在没有大树可靠了，只有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了。为此，这秦发行啊，脑瓜一转，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北上南下行销的计划。为什么要先北后南呢？他当时是这么想的：这个过了黄河北边，它天气冷，市场需要量大，那边都穿棉裤棉袄，那毛线是少不得的，或许啊能打开一个缺口，哎，找一条生机。这货发出去之后，在家等喜信儿。结果想到的是什么呢？这货物转了一大圈，是完璧归赵，又回来了。哎呀，秦发行没办法，给人家打电话，又是优惠，又是降价，又是打折，甚至啊连那跳楼价都爆出来了。结果对方一点也不为所动，绒线在外头转了一圈之后完璧归赵回来了。你说咋办呢？哎，北边不行，奔南边，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嘛。哎，就这样又把货物销到南边，还是照旧不变，原样要回归原处。咱形象的比喻一下，就像那小鸟练巢一样，怎么飞还得回到它老窝来。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这下秦发行可愁坏了，跟刘瑞奇一样，愁的都白了头了。看来前功尽弃呀，我这厂子是一败涂地呀，完了，我是无能为力了。哎，正在这时候啊，他想起来了， 听说有个叫藕塘荣县长的，叫陈伯清啊。这陈伯清他怎么干起来的呢？听说他发了大财了，那人未必就比我聪明啊。派人打听打听，一打听闹了半天，他是恒源祥的加盟厂。秦发行一听啊，明白了啊，看来上海的恒源祥是一条黄金路，谁跟他合作谁发财呀、啊？因为人家恒源祥品牌有名啊，买东西就是冲牌子，谁代表不带劳力士，谁代表不带欧米伽呀，谁骑自行车不骑永久牌凤凰牌的，谁喝酒不喝茅台呀，叫品牌的力量啊，恒源祥的牌子亮啊。好，他发财了，我也不能闲着，找刘瑞奇去。这秦发行啊，就这样找到刘瑞奇。刘瑞奇是盛情款待啊，视为好朋友，问他来为啥。秦发行就谈了自己眼下的处境和加盟恒源祥的要求。哎，革命无分先后啊，恒源祥历来的态度就是加盟者欢迎，退出去你也有自由，但首要有一条，必须按规矩办事，机器性能、原料来源、产品的质量必须达到恒源祥制定的标准，条件不达标，说破了天也是白搭呀。刘瑞奇被秦发行所感动，就跟着他一块儿到他那厂子进行了视察，又派人对产品进行了严格的检验、筛选、调整，啊，忙活了很长时间之后，他原来积压那100多吨绒线，贴上恒源祥的标签，就开始畅销啊！哎呀，秦发行就说呀：“说来也真怪了，你说那产品怎么一经？”戴上恒源祥这帽子立即就走俏。哎呀，现在行了，心放下了，机器隆隆隆又转起来了，钞票又哗哗哗的流进来了。3年之后，秦发行的环城绒线厂的产量由原来的年产100吨再刺啷一下子猛增至年产1200吨，翻了多少番呢？盈利是1200多万元呢，成了张家港市的明星企业。秦发行摇身一变，又变成了秦发财。这恒源祥与加盟厂之间既保持着良好的合作，又坚持原则不动摇，既看眼前更看长远。所谓朋友咱归朋友，生意归生意，随着一些早期的厂子逐渐的发展壮大，垄断的苗头开始出现了。刘瑞奇的策略是什么呢？引入竞争机制，打破独家垄断，恒源祥在联合体中的霸主地位，也就是核心地位，是绝不可动摇。别人休有非分之想，只能由恒源祥来领导联合体内的各路诸侯，而绝不能本末倒置，让加盟厂牵着恒源祥的鼻子走。为此他想出一个办法来，叫限产和扩容，这个相结合的办法。一家厂的生产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，马上命令他停产，或者是少量生产，限制它生产，产量跟不上去怎么办呢？另开发新厂子，发展新的加盟厂来满足供应。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在加盟厂之间均贫富，做到有饭大家吃，更重要的是主动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， 绝不会因为一两家厂出现了问题而导致恒源祥是整体的瘫痪。恒源祥啊，联合体毕竟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啊，与生产商、经销商之间只是合作的关系，制约的手段它是有限的。为了一己之私越轨要挟的事情不得不防啊。有人说这是狡兔三窟，也有人赞成这是未雨绸缪。哎，不管别人怎么说吧，这就是保证公司正常运营的一个策略，就好像清朝哎那军事上的雪藩差不多少，三藩撤掉，如出一辙，把兵法用到企业经营管理上，这是恒源祥的一个明显的例子。刚开始有的生产厂家不理解，甚至闹情绪，为什么限我生产，为什么不让我生产叫他生产，老想独吞，不想让他人分一杯羹。但刘瑞奇的扩张决定是不可以更改。刘瑞奇有一句名言叫做人多了力量大，你再怎么折腾也不行。这正是大红旗下逞英豪，同心搭起彩虹桥，满园春色赏不尽，姹紫嫣红众手描。